朝鲜红箭岛海坨第二期工程大有进展。平安北道海坨建设综合企业的工人群众在六个多月的期间圆满结束了第三期的5200多米区段主栏水坝建筑，并不断扩大成就。